首姚贝娜演唱的电视剧的主题曲，算一算的话，她应该是为很多的电视剧都唱过主题曲。那最让人称道的应该是《甄嬛传》里的那一首《红颜劫》吧。而同样是由孙俪主演的电视剧《芈月传》当中，很多人对她的里面的音乐也是抱有期望的。小军会觉得，如果是姚贝娜来演唱的话，可能会更有味道，只是有一些的可惜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。我们都说她有一副柔情的嗓子，那她唱这一首《柔情主义》，应该是会把你化成绕指柔吧。 我偷偷地爱上了冬天的暖阳。

写过无数好歌的陈小霞老师特地为江美琪量身定做的作品，听起来很简单动人的旋律啊，但是却是台湾的抒情歌当中难得的乐风啊，因为加上了一些电子音乐的编曲手法。好了，接下来听到孙楠的歌《为爱说抱歉》，这是他的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，来自于《蓝色妖姬》当中的歌。这是很早之前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啊，剧情已经不记得太多，但是对这首主题曲依然是印象深刻的。 当缘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你要如何成长，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我最深的爱恋却逃不过时间，曾为我留下多少 不过时间，相爱多年，其实心依然遥远。 Where do you see my eyes? I say goodbye. 谁愿意为爱说抱歉？ With tears in my eyes, I say goodbye. 孙楠，他一直是被视为影视剧歌曲的头号代言人，而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呢，虽然是刚出道的小姑娘，但是她也陆陆续续的演唱了很多电视剧的一些插曲主题曲，比如说这一首《年轮》就是电视剧《花千骨》当中的插曲，那片头和片尾曲呢也都是她演唱的，她就是张碧晨。 人全勾勒成指纹，印在我的嘴唇，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，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，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。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，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。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，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。数下一圈圈年轮，我仍旧将心事都封存，你

林子祥的《男儿当自强》，你听过成龙唱的，也听过其他人翻唱的，而这首歌其实原唱的就是他。他曾经是有获过香港乐坛的最高荣誉，叫金针奖哦。王菲是不是有拿过呢？印象中他是有提名啦。那最后来听王菲的歌吧，她的《蝴蝶》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咯。那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嘴唇还没张开来，已经互相伤害，约会不曾停下来，就不想期待，电话还没挂起来，感情已经坏，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，来得快也去得快，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，给我一双眼看你离开，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，没有谁忍心 在你面前，忍不住哭了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脆弱？我很想告诉你，我离不开你，离不开你。 街上来来往往的人，走在